与北京医保直接结算，十省新农合转诊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试点。详情请致电燕达医保热线03163306241进行一对一咨询，别再让你的医保卡继续沉睡。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400898-1120。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之声。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河之声节目会以轻松愉悦的方式报道我市各单位一周来的主要工作以及工作职能，播出时间是每周六日的整点和半点，节目正在陆续增加。今天本时段的三河之声来自120急救指挥中心，本期内容为您讲解新烟的危害，十点首播，17点重播，欢迎收听参与。烟草的烟雾中至少含有三种危险的化学物质，焦油、尼古丁和一氧化碳。焦油是好几种物质的混合物，在肺中会浓缩成一种粘性物质。尼古丁是一种会使人成瘾的药物，由肺部吸收，主要是对中枢神经系统发生作用。一氧化碳能减低红细胞将氧输送到全身的能力。一个每天吸15到20支香烟的人，其易患肺癌、口腔癌或喉癌的几率要比不吸烟的人大14倍，其易患食道癌的几率比不吸烟的人大4倍，其易患膀胱癌和心脏病的几率比不吸烟的人大2倍。吸烟是导致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的主要原因，而慢性肺部疾病本身也增加了罹患肺炎、心脏病和高血压的危险。一、口腔及喉部。烟雾中的焦油是致癌物质，能导致所接触到的组织产生癌变，因此吸烟者呼吸道的任何部位包括口腔和咽喉都有癌变的可能。二、心血管。尼古丁能使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一氧化碳能够促使动脉粥样硬化，这是造成心脏疾病的一个原因。大量吸烟的人心脏病发作时，其致死几率比不吸烟的人大很多。三、食道。大多数吸烟者喜欢将一定量的烟吞下，因此消化道特别是食道及咽部就有癌变的危险。四、肺。吸烟是导致肺癌的罪魁祸首，已经无可争议了。气道上的纤毛通常会将异物连同粘液以及痰的形式从气道排出，烟草中的化学物质会逐渐破坏一些纤毛，使粘液分泌增加，最后产生慢性炎症，咳嗽咳痰增多。好了，本时段内容就到这里，120急救指挥中心祝您有一个健康快乐的周末生活。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清风袭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里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 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风浴雪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韵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 自由，从我是习惯这种生活，不相信或是相信什么，其实你早已变成过，别说表示不要接受，历史在眼前之手，至少我们有个传说，谁说白痴不怎么说，拳头却没人认得，念头却没人认得， Say love在心里。 所谓别人说什么，反正旅行度过。 的伤，沉默是身边匆匆流过的伤。该不该放开那些无谓思量？你和我却都还有一点挣扎。要怎么说服自己坦然面对真相？能不能告诉我，你和我一样，请你说吧。说你想我吧，说你太自由的心也有些 电话说的，说你爱我的，用你最甜蜜的话来将我融化。 说你想我的，说你太自由的心也有些牵挂。 说吧， 说你爱我的，用你最甜蜜的话来将我融化。 好运连连，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6月7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五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机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三河市总工会定于七夕节举办全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单身职工联谊活动。由于参与活动的职工，请与本单位工会负责人联系，以单位名义上报职工信息。报名截止日期2017年8月18日。报名地址：三河市职工服务中心第九中学对面。咨询电话：3088118、3221234-8003。 生活与梦想总是充满幸福能量，握紧这过去以为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属你们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寻找你梦的现场，寻找力量，直到不相信世界说的谎。寻找陌生的围墙，寻找方向，直到怀念熟悉的模样。总是在沙漠中等待海洋，寻寻觅觅中让我们坚强，找到了一个肩膀，天使的一双翅膀，谁答应我们一定有敢找得到或者找不到一样有风光和一心想，谁知道谁在最路上受了伤又会怎样，走得快或者走得慢一样赶得上预报肩膀，谁知道我们来这一场是为了找一个伴，找一个伴。力量，直到不相信世界说的谎。寻找陌生的围墙，寻找方向，直到怀念熟悉的模样。总是在沙漠中等待海洋，寻寻觅觅总让我们坚强。找到了一个肩膀，天使的一双翅膀，谁答应我们一定有当，找得到或者找不到一样有风光和一心想，谁知道谁在这一路上受了伤又会怎样，走得快或者走得慢一样赶得上地老天荒，谁知道我们来这一趟是为了 醉的想你。 这首歌是电视连续剧《我叫金三顺》的台湾版的主题曲，由林俊杰作曲，歌手萧萧演唱，收录在了 I Am 萧萧的专辑当中。2010年，林俊杰将此歌重新编曲演唱，收录在了他的个人概念的自选集《他说》当中。 银白岁月呀，银照着照呀，一寸寸一点点亲吻轮滑，泥沙针脚，浸湿了眼角，刹那或者眼泪分不清啊。爱情不止玫瑰花，还有不安的剪发，快乐啊，蝴蝶啊，随着时间都会增加。最初的爱像宝宝，伤口给一个说法，疯了才能够快乐，让心好好休息一下。握不住的沙，放下也罢。 时间马上，我们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演唱并且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了周杰伦2008年发行的专辑《摩羯座》当中。2009年这首歌获得了第20届金曲奖的最佳年度歌曲奖。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盛夏时你的长发，随着大象的我继续奔跑，我也不想像是跑得慢，我知道 像是跑得慢，我知道 要不然你如果从白天的高帽向前的天涯，永远的依靠会找到未来最初的美好， 最初的那美好。 笑一个吧，不做你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精彩叫做意义，不明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学会怕来快乐，成长在给你自己，你跳到累了不再睡，我跳一个别跳到爆了，还是在多想呢，我靠着大灾难在这房屋站着段时在了，记得他聪明总更精进，身材路上就不开心水，等第一季结束没有游泳、yeah. 还记得你说家是你的城堡，学着大象跟我继续奔跑，没有微笑像是多的梦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想见他的要永远的依靠，别骄傲回到最初的美好，学着大象跟我继续奔跑，微微笑像是狗的梦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想见他的要永远的依靠，别骄傲回到最初的美好， 七月怎能只有做动，还有吉美家居盛夏狂欢夜活动，6月21至7月8日家居大牌海量特价礼品现金 iPhone 7 Plus 等着你，燕郊电厂桥东吉美家居广场报名即享好礼，电话133-1117-8283，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间力量，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 岁月流转，在时间的长河里，谁都是匆匆过客。生命的舞台里上演的剧情，无论多喜，或功成名就，或寂寞无名。 从此爱你，我们曾经说过，即便再见之后再痛。 唯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流金岁月，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看场 IMAX 电影。 Señor Pretorio de Devoción, no lo son。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 Aqua 新曲的征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我 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宽恕原谅并不代表忘记，也不代表赦免，而是放自己一条生路。孤单不是没有朋友的关系，而是没有住在你的心里。来听到的是景少成唱分离字。 我想哭，我没有眼泪，我想笑，我骗不了谁。我想爱，想爱，我没有不对。我想我已经付出了，不会一点也收不回。承诺不是分离自豪，分擦一抹，抹掉了什么也没说过， 什么也 一分一数何时何地，什么语气刻在我心里，我爱你这三个字不要乱说，说出口为什么你不做， 说出口你为什么 不上天空再让我坠落。有一点累，我想 想你想想你想得太完美。 80后和90后已经无力争论谁更厉害的时候呢，00后已经粉墨登场。我们发现自己不再是机智炫酷的少年，而是最大的80后都已经当上了爷爷，90后已经步入了晚婚的节奏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送给大家，叫做《单身日记》，由陶晶莹演唱。 我与爱情都是一脸轻松对戏，当我抢先共同享有一份风景啊，阳光随晨曦温转头白夜窗西，我再也不能抵挡心头那种撞击啊，背着行囊我要去远远方，远的可以把过去遗忘，我不需要很确定的方向，我只要这段旅程够长，舍不得一程一程的纠葛，舍不得日升一日的狂热。我与爱情都是一脸苦涩的离，带着车厢公共大餐一份不大雨的天，雪地爬满暮色的雨，我再也不能忍受命运一缕游戏啊，背起行囊我要去远远方，远的可以把过 身上跟风像有一份空气，阳光随潮汐温床头白夜窗戏，我再也不能抵挡心动的主场地啊， 因为引力三三引力三三。 清晨亦或傍晚，在小区林间小路上悠闲漫步，看微风掠过树梢，听溪水潺潺声响，畅快地呼吸着弥漫着青草的清新空气，与最真实的自我悄然对话。广东惠州深圳东进站的首站城市，深圳半小时生活圈，畅享南站便捷交通，交通城市成熟配套。新美东园惠湾中心区园林大宅，90至118平私属居住空间，让与水相依的居住梦想成为现实。 广东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深广惠一小时生活圈，出则繁华，入则宁静，让碧海蓝天与城市繁华完美融合，给您一个理想的家。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购房报销往返费用，惠州看房报名电话：廊房0316715530，715530。详情搜索“宜居惠州”，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惠”是实惠的“惠”。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像是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有爱的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陌生的世界就在你眼前，渴望的真情就让人灌醉，释放你自己才会做得对，我被那我的心在飞，是我还在身边应该向前，敞开你胸怀，世界没有界限。 Open your heart and open your mind, Open your thoughts, Oh, 活得精彩。 Open your eyes, Open your mind, Open your thoughts, Don't stay behind. Open up, Open up. 温兆伦，喜欢他的戏，而听他的歌呢，意味深长，让我们会更加的喜欢。 就像是他自己说的，剧情当中他是在演别人，在歌声当中就是他自己的心声，沉浸在他的声音里面，忘了世界，忘了自己，听得我们心醉，听得我们心碎，让我们共同的一起流泪。来听到温兆伦的情节。 让你在我怀里靠，手紧紧地抓牢，一不小心怕你走掉。爱你越深情越糟，放不掉逃不了，又怕你的爱向别人靠。爱上你我借宿难逃，为你做爱情的牢，一辈子让情锁在我胸口绕。爱上你我借宿难逃，心为你整个碎掉，还不怕迷恋着你的好。让你在我怀里靠，手紧紧地抓牢，一不小心怕你走掉。爱你越深情越糟，放不掉逃不了，又怕你的爱向别人靠。爱上你我借宿难逃，为你做爱情的牢，一辈子让情锁在我胸口绕。爱上你我借宿难逃，心为你整个碎掉，还不怕迷恋着你的好。爱上你我借宿难逃，为你做爱情的牢，一辈子让情锁在我胸口绕。爱上你我借宿难逃，心为你整个碎掉，还不怕迷恋着你的好。爱上你我借宿难逃，为你做爱情的牢，一辈子让情锁在我胸口绕。爱上你我借宿难逃，心为你整个碎掉，还不管迷恋着你的好。 只是这份记得延续到今生，却成了更深重的痛。上苍没有给一个机会，让今生的我们在刚好的时间刚好遇到彼此，如一朵盛放的昙花，在最美的时候我不在身边，等我千山万水的赶来，花期已过，连午夜的最后一缕余香也要散尽。 你我的 floor show， 客厅为你搓手， Boys getting high and the girls even more so， Wave your hands if you're not with a man， Can I kick it？ Yes you can， I got， you got， we got everybody。I got the gift, gonna stick it in the gold. It's time to move your body. Babylon, back to business. Get up, get a witness. Every girl, every man. Houston, do you hear me? Bow and choke and you feel me. Need permission to live. I don't wanna rock, DJ. But you're making me feel so nice. Gonna stop. no help, no backstage passes. Have a cup of giggle, I'll be quiet for life. But when I rock the mic, I rock the mic. You got no love and you're with the wrong man. It's time to move your body. If you can't get a girl, but your best friend can, it's time to move your body. 想想我们之间的明天，如果爱情不如我们想象的甜美，那么所有的罪让我来背。我的心太乱，要一些空白，你若是明白让我暂时的离开。我的心太乱，不敢再谈更多爱，想哭的我却怎么哭也哭不出来。我的心太乱，要一些空白，老天在不在忘了为我来安排。我的心太乱，害怕

上小小星星，晃动星光的朦胧，希望梦能千山万水正好装饰你的梦，你的眼睛正好装饰你的星球上的洞，成千上万黑色眼珠正在交互的转动。 列车站寻找中，荒废中，有人在人行道上前进中，迷恋中，有人在厨房中央麻木中，烧菜中，有人在水塘边边吵骂中，冲突中。你看人家的时候，跟看自己有何不同？有时候会不会心痛？我是这些人们的过程不同，目标相同。也许我们都在其中，也许都分别不大，心情不同，冲下大同，也许他们就是爱。 上的忧责早已被风干，该怎么来完成我不明白，记忆的图案放在旧火炭，我担心会有谁懂得提案，雪白的礼服挂在那等待，淡淡的回眸有一丝悲哀，教堂门一开而你却不在，玫瑰不到看不到末端，我孤单我不安，似水来封住了口，黑夜却开始不罢休，将夜幻想背后在爱那头摸索，我祈祷只愿你听得到，从分开到现在我过得我在习惯，伤痛却依然在扩散，时间不停释怀，被回忆上了锁，这段情我已不开，雪白的礼服挂在那门板，淡淡的有一丝悲哀，将他们移开，而你却不在，你回不到看不到末端，我孤单我不安，思绪来封住了口，黑夜却还是不罢休，将烟花烧背后在暗淡中摸索，我祈祷只愿你听得到，从分开到现在我过得我在习惯，伤痛却依然在扩散，时间不停释怀，为回忆上了锁，这段情我已放不开，我孤单我不安，思绪来封住了口，黑夜却还是不罢休，想念欢笑背后在暗淡中摸索，我祈祷只愿你听得到，从分开到现在我过了我在习惯，伤痛却依然在扩散，时间不停释怀，为回忆上了锁，这段情我已放不开，这段情我放不开。 浪漫紫图，大唐紫图生态庄园首届梦幻彩灯艺术节6月23日至7月15日盛大开幕，美景鲜花灯光炫彩融合，演绎美食摄影精彩不断。咨询电话0316-8851998。音乐和啤酒。 点燃夏天的荷尔蒙，踩着油门，车速120，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白天追着蓝天白云，夜晚站着漫天繁星，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让自己尽情释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和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属你们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我心疼一个玩呀玩一玩，假装心善心善意听话，只能等他看呀看一看，他就像正在浏览一幅画，喜欢被他知道笑我傻，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虽然有点想和他说一说话，原来他也是朋友的他。相信相依听话，只能等我看呀看一看，他就像正在浏览一幅画，只怕对他知道笑我傻，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虽然也想和他说一说话，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 一系列的生活情绪都成为了曹格他创作歌曲的灵感的源泉，比如说挫折、失败、成功、生小孩，甚至来源一次访谈、一次跟别人的聊天，都可能成为他写歌的因素。从小在国外成长的曹格呢，很多时间都是在自己跟自己讲话，音乐使他更了解自己，更加了解这个世界。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 Superwoman。 Early in the morningI put breakfast at your table， 一夜都没睡，但我不曾如此清醒。我早餐准备了你爱吃的东西，这次换我等你杯咖啡的香味叫醒。想要早晚每天早晨对我微笑着的你，还能够做些什么代替我的甜蜜？总是挽着我，小心翼翼，顺着我呼吸，而我竟然理所当然让你精疲力尽。 You are my superwoman， 安静的在身边。我跳进给我梦寐以求的温柔，本来也 morning human。 的宿命，月光下紧紧靠着彼此，只求夜深一点，有过就没有好肯定，只是认定了我无论在什么时候回头，都有你的笑容，是我忽略了你也会有想要哭的感觉，没有那种付出应该永远心甘情愿，曾给被痛坏的男人最后一次机会，换我忍耐，换我等待，不要真的拒绝， 别问我死 是 S.H.E 演唱的首伤感情歌，姚若龙填写的中文词。这首歌呢是2006年7月21日正式发行，被收录在来 S.H.E 的新歌精选集 Forever 当中。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紫藤花》。 我缠绕的神经是你，你想惩罚的背影，我垂坠的心情摇曳，不出声音。几句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见我电影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紫藤花，一封信是日深夜长，越想逞强去开朗，笑声就越哑。紫藤花，把心悬在旋转木马，流言已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最爱你的人最难忘记，因为还留下梦境。最浪漫的人最难清醒，无心写无情。假如能相信

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妙手空空表达了对人生的感触，叙事人生如同一场梦，现在所拥有的都是暂时的，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歌词里面写道，人生啊，本来是一场梦，做美梦醒来两手空空。听到成龙妙手空空。 走遍那东南西北，走遍八方，才知道原来人生如此荒唐。三十而立，四十依旧彷徨，英雄少年转眼已飘荡幻想。走遍那东南西北，走遍八方，才知道原来爱情如此荒唐。花好月圆，他都不爱红颜，爱苦涩难中换得一世创伤。 人生啊，本来是一场梦，哦，做美梦，醒来两小空空。爱情啊，难免能有些痛，哦，灿烂泪，明天还是要过。走遍那东南西北，走遍八方，要知道悲欢离合本就无常。好聚好散，酸甜苦辣各自尝，山盟海誓真经的几回风浪。走遍那东南西北，走遍八方，早知道一起但却总是无常。世间冷暖，缘起难过几张，红尘万里只剩下一脸空荡。 人生啊，本来是一场梦，都做美梦，醒来两小空空。爱情啊，但愿能有结果，哦，擦干泪，明天还是要过。 空空赌一把，人生会不会发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不如两位大哥把钱都给我，不能利益冲昏头，不能肆意骗朋友，废话能打只是世上目前的唯一。懂不懂，人就是要累过才会懂，这监狱或许不是美梦，劳苦奔波，年华老去，不到尽头有多少秘密，友情爱情亲情这三样东西，这辈子修炼不成，下辈子继续 来。人生啊，本来是一场梦，做美梦，醒来两手空空。爱情啊，但愿能有结果，都擦干泪，明天还是要过。人生啊，本来是一场梦，做美梦，醒来两手空空。爱情啊， 接下来时间来听到的是2010年的杨坤的专辑 Disco 当中的一首单曲，叫做《站台》。没有就像歌迷让人联想到这种一惜别啊，那种站台啊，不离不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那种场景，而是整个曲风都跟他的专辑名 Disco 当中的感觉是一样的，充满了 Disco 的这种风格，热力四射，前卫大胆，节奏动感，电音迷幻，这是一个必备的一个劲歌舞曲。

出则繁华，入则宁静，让碧海蓝天与城市繁华完美融合，给您一个理想的家。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购房报销往返费用，惠州看房报名电话：廊坊03167155630，715-5630。详情搜索“宜居惠州”，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惠”是实惠的“惠”。 有很多话想留在夏天说。 Signor Pretorio, vedo che sono. Non lo so. 我带着他们穿越季节，跨过原野，铺在山与海之间。花开的时候说第一句，下雨的时候是下一句。我总觉得，如果把四季听成一首诗，那么夏天一定是最美的那一句。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心可以梦醒，是时春暖心头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 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我想对天许下心愿，爱你到永远，看遍繁星风景，有你每天都是星期天。我想和你再见一面，诉说我心情，走在人群之间，发现你我并不太遥远。你享受在你的身边，天天看你的笑脸，你的一举一动都入我的心田，这种感觉就像飞翔在缘分中空。美丽的梦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你的手握在我手中，好像我一辈子不放松。缘分天空美丽的梦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我的心已经被你触动，再想无动于衷已经没有用。 Baby 心，我是已经被你触动，再想无动于衷已经没有用。这片缘分天空是你为我织的一个梦。 没有谁背后怂恿不该爱又爱的冲动，是你孤单的拼命补充，爱为何又填不满又掏不空，很快就风起云涌。人类的心是无底洞，尝试拥抱，尝试亲吻和沟通，没有好感再尝试也没有用。大多数的人都相同，喜欢的是爱情的脸孔。来听到蔡健雅《冲动》。 其实我早就发现你对我多特别，只是彼此都觉得太冒昧也太冒险，怕点燃火焰烧成灰。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是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炎亚纶的《可能你还爱我》。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见，我是吴桐，拜拜。 还记得吗？那年的幸福，曾经那么相信未知的未来。记得，所以算是爱情吧。可能你还爱我，争吵时候才会低头沉默，什么也不说，因为怕我会难受。可能你还爱我，为了让我怀念你的温柔，才会受害者要给我自由。还记得吗？漫长的夜晚，说心跳就去想，小心流着眼泪，当你听见只能祈求你背着我，快靠近我，能靠近我。可能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服务员， 哎，来了。 点菜，点菜。这个。 您好，您所点的菜品已经够几位食用了，建议您等菜品不够时再添加。您好，请将剩余饭菜打包回家。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工艺叫光盘。当你就餐时听到这样的提示，请积极配合正在进行的光盘行动，让以俭养德成为我们的生活新时尚。请为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三河市监察局、三河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三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公开招聘正综合执法工作人员。